不用憋，让肚子放松。今晚不用再把那些卡住的感觉收在里面，你可以先不用处理，不用急着想通，也不用急着把所有的事都整理好，先让肚子从闷住堵住的地方松一点。今晚不用再忍着，不用再把没说完的话、没放下的事、没松开的结都收在肚子里，先把那份内在的拉扯慢慢放掉。现在让我们一起来进行松开横膈膜的呼吸练习。吐气的时间会比吸气更长，请跟着我的导引练习。吸，吐，吸，吐，吸，吐。吸，吐，吸，吐。吸，吐，吸，吐。吸，吐，吸，吐。吸，吐，现在先放松，肚子一松，心里的路也会慢慢打开。